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虎踞龙盘金盛色。咁啊，听到个咁霸气嘅题目咧，就应该系咧同某啲咧有王气嘅地方咧系有关系。的确系冇错嘅。我哋今次咧，除咗之前嗰两集有讲到有关嘅种种有关城市嘅话题，咁啊有讲到古城啊、古代首都嘅建设啦，亦都有讲到一啲华南嘅建筑嘅种种嘅有趣嘅地方。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将佢由华南咧转咗去咧，即系江南啊，就系话咧就讲下主要咧讨论南京。同埋咧，整體我哋點解一個城市需要規劃嘅種種問題嘅咁咧？今晚咧，因為依個題目咧就太非常之專業咁，除之前兩集請嘉賓之外咧，今集我都有請咗啊徐仲文咁啊卡文咧，仲同我哋咧講咧依個有關建築嘅種種嘅有趣嘅話題。咁啊，除咗啊卡文之外咧，仲有啊嘉齊啦，同埋婉嫻咁同我咧一齊分享嘅。咁啊，嘉齊，今晚嘅題目其實點解嘅咧？ 嗱，其實我哋今日咧主要唔係講歷史上所有時代嘅南京，係講民國嘅南京為主嘅。咁民國嘅南京咧。佢又曾經就作為中國嘅首都啦，中華民國嘅首都啦。咁但係，咁我哋今日呢首詩咧就係講佢點樣被結尾嘅。佢、再唔係首都啦。咁原因咧就係、詩嘅作者咧就係、毛澤東。毛澤東咧呢首詩嘅詩題咧就係、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咁當時用佔領唔用解放啊，咁可以睇到嗰啲好質朴嗰個字眼啦。即係如果後代改翻就應該係用解放嘅，不過因為毛澤東寫，所以冇人咁改。好啦，咁首詩全首咧。就是怎樣的呢？中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渡大江，就是過長江啦。是虎踞龍盤金盛色，虎踞龍盤就是指南京城、然後呢最後一句呢就是、天翻地覆蓋二巷、你看看這個就是毛澤東呢他那個感覺、那個 style 挺有霸氣的真的、虎踞龍盤呢其實就是個語的這個說話的起源咧，應該就係諸葛孔明啦，佢指咧金陵啊，即係南京呢個地方咧，那個形勝咧有幾好啊，幾優勝。咁啊，點解咧？咁就因為咧喺南京咧，東面咧就紫金山，咁啊西面咧就石頭城，兩個位置咧就係即係喺防守上邊咧，又係即係倚住長江。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喺古代嘅戰爭嚟講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形勢啊，有山有水咧，可以阻隔敵軍嘅進攻。咁所以毛澤東佢哋嘅解放軍咧都要take the trouble 啦，要過條大江咧先可以佔領到南京城。 冇錯，而且咧，即係我哋話喺江南嗰啲地方咧，要揾一個好嘅首都位置唔容易啊！即係好多地方咧，就係好容易被人攻擊啦，四通八達嘅地方。咁南京咧就喺嗰度咧，相對咧係一個即係容易防守嘅位置。咁啊，但係我哋今日咧討論嘅咧就係有關華南京嘅即係規劃嘅種種問題啦。咁但係首先要問或者要想同大家分享或者俾大家知嘅就係乜？點解我哋要有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嘅觀念係點嚟？嗱，譬如我哋早一直咁講就係、首都規劃咁啊，之前有幾集都有討論過。咁啊，首都規劃好簡單啦，因為要起一個首都係有一個防衛性功能，咁要起一個城牆圍住佢啦。然後又有制治咁啊，整個制治功能。咁咧，即係簡單講就係佢係有一個先有一個好強嘅必須要有嘅 function， 嗰啲 function 係被動嘅，即係話你防衞功能你冇得，你一定要有，咁佢今日去做啦。咁但係同我哋今時今日嘅城市嘅諗法有啲唔同，因為今日城市既唔係以前冷兵器嘅防衞，你唔要有城牆啦，而且今日嘅城市都唔會將制治功能咧就擺喺可能成個城市嘅核心嘅地方，或者話我個城市規劃就係為咗制治而做嘅。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我哋討論城市規劃嘅時候，其實我哋討論緊啲乜嘢嘅？ 我想古代的城市規劃咧，同現今即係現代的城市規劃咧，有很大分別嘅。但古代城市規劃咧，好多時好似你咁講，就是防禦的功能啦。譬如咧，你中世紀的時候，如果我哋而家去旅行去意大利咧，你仲會見到咧好多城市咧有一個好好靚嘅城牆，可能咧係即係多角星形嘅城牆嘅。咁呢啲喺嗰啲意大利嘅山城啊，或者附近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城市。 星形靈堡、 星形廣大炮啦，呢啲咯。咁其實佢哋做出嚟咧，都係主要係防禦啦，因為特別中世紀嗰時戰亂好多啊嘛。咁但係你咧現代城市嘅規劃咧，佢哋考慮嘅嘢咧就多好多啦。因為防禦，我哋有即係飛機大炮，其實個防禦都唔係即係純粹喺嗰個城市個設計嗰度即係有關。咁佢哋考慮嘅嘢咧，就反而係多咗好多現代嘅條件啦，例如衛生啦，例如即係行政啦，例如呢啲政治嘅因素啦，同埋咧交通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要素嚟嘅。 咁我即係都大家都知咧，就話可能觀眾都知咧，就係、是、哇，卡文同我咧就係即係港台咧建築二嘅另一個節目嘅即係電台嘅一個拍檔啦。咁除咗阿 Stan 同我之後咧，就同卡文一齊即係做呢個節目。咁所以我哋咧就其實一齊分享講過好多有關建築嘅問題。咁喺講個交通網絡嘅時候咧，話喺現代社會咧，即係交通網絡喺一個城市裏邊咧係佔據咗一個好重要同埋好核心嘅位置。咁好多人認為即係曾經有啲好多講法認為其實 以有啲人咧，其實唔使行路噶啦，全部人咧都係用交通網絡，即係話用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解決所有嘅通勤嘅問題。咁所以咧，城市都係以依據嗰個交通網絡嘅建設而做。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當代嘅概念。 其實係噶，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睇翻現代嗰個城市規劃嘅概念咧，其實同咧工業革命之後咧出現個城市問題咧係有關嘅。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即係城市人口咧其實大幅增加，因為咧以前我哋就可能即係耕田就可以維生啦。咁啊，工業革命之後咧，可能我哋就要去即係城市打工，去工廠先揾到嘢做。咁啊，城市人口咧大幅增加嘅時候咧，個城市其實就變得好混亂。咁所以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城市咧都進行咗一個即係改善工程。個目的咧就希望咧令到一個即係好混亂嘅環境咧整做翻整齊。嗱，特別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喺拿破崙喺拿破崙三世嘅時候咧，就拿破崙三世咧就委任咗一個即係建築師咧奧斯曼咧幫佢咧重整巴黎。咁、重整巴黎嘅時候咧，其實最大嘅目的咧就係趕走曬嗰啲低端人口，就係趕走曬咧嗰啲即係 slum 啊呢啲啊。咁希望咧巴黎咧可以即係重新就做翻一個靚嘅即係首都啦。咁當時佢哋做嘅方法咧就好似你咁講啦，交通咧就係一個即係藉口可以咁講，就係咧我哋開路。我哋開好多嘅林蔭大道，咁啊藉住開路咧，你就可以清洗曬嗰啲即係棚屋啊，嗰啲即係貧民區啊嗰啲地方。 通過大型基建項目改建城市，拆走啲低端人口，咁高招啊！係 啦係啦，或者係市區重建計劃。 市區重建 講係啦， 啲用完都係啲咁嘅招數啊！ 唔係你咁樣講都俾我諗起到就係香港嘅情況，即係其實最早期即係。十九世紀嘅時期，其實我哋香港都試過，即係都請咗啲咩衞生工程師喺英國請翻嚟。咁其實睇就係睇邊度，就喺太平山區。當時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嘅居住環境太差，咁而到最尾其實嗰個衞生工程師叫做澤維克啦，其實佢俾咗好多意見。咁但係到最尾咧，就係英國政府當然冇理佢。咁啊，跟住我哋就又惡果啦，就係1894年嘅鼠疫爆發。其實當中亦都係好涉及到就係當時嘅城市規劃。其實當時英國已經睇到就係佢好重視點樣從一個城市嘅面貌去改善緊個衞生環境。 嗯，我哋正話卡文講到咧，就係巴黎嗰個嘅重建計劃啦。咁首先即係佢就係有一點咁好重要，就係、是、原來我哋熟知嘅巴黎。即係話無數嘅電影、文學、小說，甚至我哋親自去觀光嘅林蔭大道咧，其實係一個重建之後嘅產物。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又唔係好又唔係好厚嘅，但係即係十八世紀之前嘅一個產物嚟。即係換句話說咧，佢係為咗即係話起一個林蔭大道咧，其實本身就係話令個城市更加靚。是啊，有咁嘅目標。 係啊，令個城市更加靚，或者令個城市更加衞生啊，整齊咧，係即係現代嘅即係城市規劃一個好重要嘅。所以咧，引致到咧後期咧喺美國咧，喺即係十九世紀末啦，二十世紀初期咧，佢就一個叫城市美化運動，直情係打正旗號咧，我點樣去美化個城市？嗱，林蔭大道喺當時個城市美化運動咧，亦都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元素啊，就係話點樣令我可以美化城市咧？我就開呢啲咁嘅林蔭大道啦，令到嗰啲即係宏偉嘅建築物咧，就可以喺條路度你見到啦。咁以前俾啲即係棚屋遮住曬噶嘛，而家我哋就可以見到嗰啲宏偉嘅建築物咯，同埋咧就起好多即係大型嘅即係政府嘅樓宇啊，政府嘅大樓，咁啊令到個城市咧可以美化起嚟。 啊，所以我哋話即係喺我哋尤其喺當代裏面好多嘅大嘅城市都會有一條好宏偉嘅即係林蔭大道或者個主要幹道，咁而主幹道嘅端端位咧好多時都係一座重要嘅建築， 係啦，冇錯， 或者係皇宮啦，或者係政府嘅建築物啦，或者係某一個廣場嘅一個塔樓啦，總之就係一個標誌性嘅建築物，咁呢個就好似係一個首都嘅象徵或者一個城市嘅象徵咁咯， 係啊，冇錯， 好長嘅直路，中間有好多樹啊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傳統嘅統治者佢哋好希望睇到一个好宏伟嘅首都，可能喺佢哋嘅皇宫望出去话，就系可以好开朗嘅一个景象。不过我头先大家提到咧，喺巴黎个城市规划里边，即系佢除咗系表面上有一啲改善之外咧，其实最紧要嘅可能好多嘅我哋睇唔到嘅就喺地底下咧，可能好多下水道啊，或者系好多即系行人又好。可能是或者是比其他基建設施都好嘅，即係新嘅建設啦，就喺地底裏面發生。咁呢啲都係對成個巴黎嗰個改善工程好重要。 所以即係現代嘅城市規劃咧，即係所謂嘅公共事業咧，都係好緊要嘅。點樣供水啦？點樣供電啦？點樣排水啦？路燈啦？呢啲即係全部都係好緊要嘅，即係一啲要喺現代城市裏面做嘅嘢嚟嘅。 係啊，所以聽到就係聽到嘅話，就好多以前嘅城市唔需要考慮嘅元素，或者唔需要諗嘅嘢咧，就喺依啲情況之下咧就再出現。咁譬如話即係起嗰啲林蔭大道，或者起啲長嘅直道，譬如羅馬尼亞當代時候都有布加勒斯特，都有嘗試做過一啲咁樣嘅大規模嘅一啲嘅建設。咁其實亦都係搬走曬啲嘢。咁以羅馬尼亞搬嗰個嘅經驗就係仲犀利嘅，就係佢就搬走啲教堂。因為佢唔中意喺林一條大嘅直道眼裏邊咧望到任何嘅教堂，咁所以咧當時都做過啲工程咧，就係、是、有啲工程師或者挽救嘅教堂咧，就用啲木桩咧晾起咗成座教堂，然後用碌碌嘅方法咧 搬走 移走佢成座教堂清積起再移走，咁呢啲都係當時留低一啲好犀利經典嘅工程。咁換句話説，代表啲咩咧？就係、是、城市規劃同埋改建咧，其實唔係一時一地嘅事，係一個喺現當代咧長期發展緊嘅東西。咁但係背后諗嘅问题就是做緊乜嘢規劃，背后是为咗啲乜嘢服务，可能先至係讲規劃嘅时候最重要考虑嘅啲因素。 咁头先我几好认同阮涵呢，佢提到嗰个卫生嘅问题呢同城市規劃之间嗰个互动，即係特别係喺即係所谓工业革命同埋现代之后嗰个城市規劃呢，其实对于譬如我哋人嘅生活啦，或者人嘅存活呢係非常之关键。即係好多研究呢都表示呢，其实喺即係19世纪晚期甚至乎20世紀初期以前，其實在城市裏面死亡率是很高的，是很短命，因為個衛生環境太差。所以譬如拿破崙三世他重新規劃巴黎，令到巴黎的環境開闊一些，衛生一些，因為巴黎在很長時間，人都是在那些樹邊大小二便即係隨地咁樣去解決佢。 你睇下雨果嘅寫， 係即係好污糟邋遢，同埋一大陣味嘅，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好臭嘅。 因為你個城市人口太多，你即係突然間啲人密集地住咗喺度，其實有好多嗰個大小二便衞生問題，一定係必須要解決。所以變咗我哋就會發。即係諗緊啲咩方法解決咧？就好似頭先講，即係從地下開始咧，即係排水道啊嗰啲咁嘅嘢，全部整曬出嚟先咯。 即係中國呢邊又倒馬桶啦，係咪？即係有地方去嘅，因為佢人嘅糞便嗰啲可以用嚟做肥料，所以都係好好嘅一個商品。 係啊，就係咯。我哋話現代城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不同咧，就係話嗰啲樓嘅建設係越嚟越高嘅。咁咧樓嘅建設高嘅背後嘅特別係咩咧？就係話你冇辦法咧，係啲人係散開，即係話高度集中喺城市嘅某一個位置。咁所以如果喺人高度聚集嘅地方，你公共衛生做得唔好啦，電力供應做得唔好咧，種種問題咧就會非常嚴重咁產生。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會繼續同大家討論咧有關南京城建設嘅種種問題。冇走開。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不過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有關規劃嘅話題啦。我哋話一個城市嘅種種唔同嘅要素。咁你問我咧，始終覺得咧最緊要要解決嘅問題咧，都係人生嘅生理嘅種種問題，就係食咧同埋去廁所嘅。咁啊食咧就我相信規劃咧就都有幫到手嘅。不過起碼我可以行去揾食啦。咁但係去廁所咧就係、是、不能應急，一急起上嚟咧你冇辦法，即係唔依賴咧種種嘅城市嘅基本設施咯。 係啊。當時咧，其實頭先都有講到，就係話香港嘅情況。嗰時咧，其實嗰個英國嘅衛生工程師咧嚟到香港，第一樣嘢佢個感覺係咩？佢係聞到維港咧有陣陣嘅香味。 香港 係真係香港，係啦。當時其實亦都可以反映嘅咩？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個成個嗰個排泄系統，即係我哋去完之後，咁到底要點處理呢？頭先嘉琪都講得啱，香港個情況就好特別，因為中國人係會攞嗰啲糞便係嚟做肥料。咁其實呢一個咧，但係問題就係、是、亦都有個關乎於衞生，因為始終唔係我哋而家咁方便，就係、是、抽水馬桶。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位咧，其實就必須要就係城市規劃上咧就好重要，因為你要知道有好多嘅病菌咧，其實都係從糞便裏邊咧係可以傳染到嘅。 我哋話即係喺即係英國嘅城市規劃入邊咧，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其中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就係嗰個抽水馬桶啦。咁啊，抽水馬桶咧，即係其中有一個法案，我哋話定就係邊度定咧？英國咧就大約去到150年前後咧，就先定啦。我哋話家家户户咧都要起一個抽水馬桶作為佢嘅公共衞生嘅設施。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去廁所啦。咁啊定咗個法案出嚟都好好嘅。咁但係咧喺十年之內就發生好巨大嘅問題，就係發覺成個倫敦咧就臭氣熏天，就同你個講法一樣。 啲嘢去咗邊咧？ 係啦，咁其中你話起咗抽水馬桶，抽水馬桶咪排喺邊咧？就全部咧入明渠，就入泰晤士河。咁好簡單啫，咁我所有地方都排出去，終點就係泰晤士河，就出去大西洋噶啦。咁但係你如即係換句話就係咩咧？喺個規劃嘅時候咧，困難重重。 因為呢你由冇到有嘅時候呢，你起咗一樣嘢、嗯、哦，解決公眾衛生問題，將佢排咗出嚟第一點，然後發覺呢原來冇嗰、那個城市下面係冇規劃嘅、嗯、即係話你冇嗰個公共嘅、排水啦，冇污水渠啦，冇將污水同雨水分開呢啲嘅諗法喺裏面呢，咁你發覺最後呢你係會自食其果嘅。咁所以換句話說呢，可能正話院行帶出嘅經驗就係話，即係一個英國嘅管治其實一步一步嚟嘅、嗯、即係點樣喺倫敦裏面解決倫敦嘅問題，一步一步慢慢去建立，去到1870年代開始啊，我哋都要整一啲下水道系統去排污啦。咁然後其實喺前後二三年，基本上全球呢喺呢啲城市規劃裏面呢，啲排水道下水道都變成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嗯、大家要去建設同埋要去處理。 係咪即係突然即係成個城市嗰個面貌？如果你個污水處理係好嘅，即係會焕然一新，並且嗰個味道都真係完全唔同。即係大家諗下，我哋可能到今時今日仲會話到印度恆河，咁我哋係將即係啲人將啲屎尿啊，或者甚至是死屍啊嗰啲抌曬落去，好似係一個即係污水處理嘅渠道咁樣。其實泰晤士河喺百幾年前都係咁樣，即係唔係先我哋呢種所謂先進嘅嘢，其實唔係。好耐，其實抽水馬桶都係1770年代即係先發明。咁啊，咁喺之前，其實整個歐洲嗰啲城市裏面點樣去排污呢，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好經典嘅，就係、是、倒出去嘛，喺窗外邊擲出去。所以大家要喺前鋒之下行，唔好行喺路中心，因為好有機會你會腳上邊或者甚至乎身上邊會有糞便同埋尿。 啊，所以我哋話即係如果南京去建成新首都啊，或者我哋要起一個新首都嘅時候。都冇理由仲係咁落後噶嘛？即係諗下啊，民國咁一生耳目啊，你打冧清朝咁辛苦，咁都冇理由去到呢個時候，我哋仲係過緊啲咁舊式嘅種生活㗎。咁照計，我哋起即係我哋起一個新首都嘅時候，應該有好多要考慮嘅元素，係咪？ 嗱，其中一樣佢考慮嘅嘢咧，就好似頭先即係倫敦嗰個問題啊，就係咧倫敦其實佢做咗呢啲下水道直接排出去泰晤士河啦，可能就因為佢冇考慮到其實嗰個城市個人口有幾多。嗱、所以喺南京咧，佢成為首都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咧有個睇法嘅，佢預計。南京會是一個大城市，人口是想住去到200萬的，是100年之內。現在我們看200萬當然是很少，但當時1920幾年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的城市可以大到去到200萬的人口，所以他們做規劃的時候，其實他們想是100年那麼長的。但很可惜，如果大家知道南京的歷史，南京成為首都其實只有10年，就是1927到1937，我們經常說民國政府是真的在南京做首都其實只有10年的時 間。其實 Karen 其實是不是最初就已經一開始就決定定都南京 了？其實定都南京有很大的爭拗的，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推翻了清政府，但如果我們熟知歷史都知道，孫中山很快就讓位了給袁世凱，袁世凱就將首都搬咗去北京。原先孫中山就揀南京做首都，但因為袁世凱搬咗北京，咁就變咗即係軍閥控制咗即係北面嘅大部分嘅時候咧，國民政府其實咧就退咗去廣州嘅。咁直至到去1926年咧，佢哋就實施咗呢個北伐，希望打翻上去北邊，你趕走翻啲軍閥嘅時候咧，佢哋最初咧係將個首都咧係定喺武漢嘅。特別係咧當時即係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導嘅時候咧，佢就覺得武漢咧係適合做即係首都嘅。咁但係後尾咧，即係汪精衛咧同蔣介石咧，即係有一啲嘅分裂啦。以至咧，汪精衛自己咧就喺武漢做首都，但係蔣介石咧就希望咧南京做首都。咁佢哋咧就即係所謂歷史上嘅即係一個寧漢分裂嘅事件。 寧漢分裂都搞咗差 唔多，同埋武漢 都搞咗差唔多搞咗一年。咁簡單講就係蔣介石同汪精衛爭奪緊即係孫中山嘅遺澤，留低嘅一個即係領導權，究竟邊一個人係話事咧？係嘛？咁喺咁嘅競爭之下咧，即係喺慢慢嘅方向轉移裏邊咧，蔣介石好似。是掂到先機， 係啦，咁所以最後咧，佢哋即係兩派人咧，都即係共同都肯定咗啦，我哋喺翻南京做首都。嗱，喺南京做首都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爭拗，因為咧南京咧其實咧當時嘅使用咧就好破落嘅，原因咧就係太平天国咧，即係呢個時段咧係啦，天經嚟噶嘛。咁啊，太平天国即係平亂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城市就好破爛嘅。咁所以啲人咧好多都會覺得，喂，點解揀南京啊？佢都即係破破爛爛，有冇啲大型嘅建築物？嗱，相反咧，北京我哋仲有成個故宮喺度嘛，北京係靚好多嘅，而且咧即係好多即係外國嘅使館都係喺北京嘅。咁點解唔揀北京咧？咁所以當時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爭拗，不過咧當時嘅國民政府認為咧，如果我哋喺北京咧，我哋仍然會受到即係嗰啲外國勢力嘅要脅，特別係即係 義和團之後咧，其實佢哋簽咗嗰個辛丑條約，其中一個即係條款咧，就係話容許外國嘅勢力咧喺即係北京同埋山海關之間咧駐軍。咁佢哋就唔想咧喺首都附近咧係有呢啲外國嘅駐軍。咁所以佢哋就決定 北邊嘅軍閥都強大啊。 係啦，都強大。咁所以咧，佢哋就決定咧，即係都係喺翻南京，因為呢個南京咧作為首都咧，有兩個即係歷史原因。第一咧，佢就係明朝最初開國嘅時候嘅首都。咁可能國民政府都有少少即係反清復明嘅意味嘅。第二咧就係咧呢個都係孫中山揀嘅首都，當佢即係成為總統嘅時候揀嘅首都，咁所以佢就覺得我哋係繼承緊孫中山咧嗰個字嘅嗰個諗法嘅。 嗯，六朝首都啦。 不過南京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即係係咪宿命咧？佢有兩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係喺漢人嘅情結好濃好濃厚，就係因為推翻蒙古人統治之後嘅明朝就喺南京建都嘛。直到阿朱棣咧，即係明成祖啦，後屘將個首都移去北京咧，嚇咁即係個形勢先改變咗。咁嗱，呢個係佢第一個特點啊，就係喺漢人嗰個民族情結上邊係好重要啊。咁啊，第二個特點咧，個命運咧，就係佢都係好短命嘅首都，係即係做親得好短時間啊。咁啊，同埋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喺中國歷史上咧，如果係由南方去統治北方嘅王朝啦，北伐成功嘅，即係好少嘅，即係差唔多蔣介石北伐成功係絕無僅有嘅事例之一啦。除咗朱元璋嗰次之外，咁但係南京呢個地方咧，其實喺明朝作為首都咧，已經有好多爭議嘅，即係唔係淨喺國民政府時代嘅，即係朱元璋本人咧都曾經諗過會唔會遷去北京咧，因為元朝嘅大都啦，咁或者會唔會去西安啊？甚至乎有啲諗法咧，就係搬去家鄉鳳陽咧，合肥一帶，咁啊，即係嚟到去做首都嚇。但係諗清諗錯，南京都係慳水慳力。點解咧？因為佢城市建設好啦，並且水道四通八達，喺個江南一帶嗰啲富水好容易可以運到去啊，咁就減低嗰個管治嗰個成本。咁嗱，但係南京呢個城市咧，如果我哋睇翻佢嗰個規劃或者建設咧，喺明代嘅時候。如果我哋今日去到南京，就會見到一個好完整嘅南京城嘅城牆。咁呢個城牆係全世界最長嘅一個城牆嚟嘅。咁但係佢長嘅原因唔係淨係因為佢大，就是、因為佢不規則。咁你諗下中國嘅城市建設，自呢個漢朝甚至乎更早嘅時候開始咧，都講四正。即係點樣有一個方形嘅規劃啊，然後有好強嘅中軸線，但係我哋見到南京咧，佢係依住嗰個地形而建咁，所以嗰個城牆咧其實係好似即係蛇咁樣咧喺度即係盤踞住嗰個地方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南京呢、這個比較。獨特嘅特點嚟喺城市個規劃上邊。 南京嘅城牆咧，點解唔係即係四四方方咧？如果之前講過即係皇城嘅規劃咧，中國嘅古城通常都係希望係正方形。佢主要都係因為咧，即係嗰個山水嘅問題，因為佢有長江咧喺佢哋嘅西邊啦，佢有玄武湖咧喺佢哋北面。跟住咧，長江好多支流啊，譬如咧，即係秦淮河嗰啲咧，亦都流入咗個城市裏邊，以至咧佢個城牆咧就變咗，因為個山勢啊，因為個地勢咧，做到係好不規則嘅形狀嘅。咁但係咧，南京咧係一個好少數中國而家嘅城市咧，佢個城牆係留得低嘅。因為嗰陣時民國時期咧，其實咧有一個咧叫做即係。拆城築路嘅風潮啊，就係話咧好多城市咧都希望咧拆咗個城牆，因為佢哋覺得咧拆咗城牆咧個城市先可以發大嚟發展嘅，咁所以當時係好流行嘅。 同埋都好合理嘅，即係喺當時嘅諗法裏面，你城牆係防衛功能嘅啫，即係唔似今日咁啊，歷史啊、旅遊啊，變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同埋一個力量。咁啲城牆冇用㗎啦，我打槍炮就爛啦，同埋好多都已經爛融融㗎啦，其實已經被好多次嘅戰亂打到爛融融。咁留嚟做乜？不如拆咗佢啦。咁同埋起個城市道路行先啊嘛。咁起路，你個城牆又擋住個城門，咁你起唔到路，咁所以拆咗城牆，都係當時嘅一個好大規模嘅諗法。咁我哋話即係南京係的確係統一王朝咧，全部都好短命，即係話嗱，一係就自己搬走啦，一係就短時間就冇咗啦。咁但係咧分裂嘅時候咧就比較長命啲啊，即係南北朝嘅時候咧就留得低一段時間。咁所以都證明南京嘅即係可能嘅呢個首都嘅一個命運咧，都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咁唔緊要啦，我哋都話即係決定建都喺南京。咁建都喺南京一件事，咁但係以我所知嘅當時嘅國民政府咧，其實內憂外患依然係嚴重的，錢亦都唔係好夠，咁啊即係咁點樣去做大規模嘅規劃咧？咁其實佢個契機係即係都要有一啲嘅契機先至 可以有規劃㗎。咁幾時可以有一個咁嘅契機喺度？ 其中一個好大嘅，即係成個南京嘅即係個改善工程咧，其中一個契機咧就係咧中山陵嘅建造同埋中山路嘅開發。因為孫中山咧喺1925年咧就已經過世啦，但佢係喺北京過世嘅，佢嘅遺體咧一直都擺喺北京嘅。當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後咧，其實佢哋好想咧將孫中山嘅遺體咧安葬翻喺南京。咁咧亦都有一個即係政治意味嘅，就係我哋接翻咧先總理就翻翻去揀嘅首都嘅。 所以我哋話即係嗰個最重要嘅即係關鍵嘅契機咧，反而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即係革命嘅英雄啊，我哋嘅國父啊，由北京搬翻過嚟，同埋咧要起一個好好嘅陵墓去安葬佢。咁嘅正正係咁咧，就可以即係建造咧有一個即係規劃嘅一個起點啊，係咪？ 其實南京都好神奇嘅，中山陵個位置喺邊度咧？喺紫金山啱啱附近咧，就係明太祖嘅，即係明孝陵。咁兩者擺埋一齊，有啲咩意味咧？中華民族復興有冇關係咧？其實咧，即係整體嗰個規劃咧，有呢啲咁嘅思考喺度。 我相信佢都係好即係特登咧，係將佢咧擺喺明孝陵隔離，將孫中山嘅位置同朱元璋咧係平排嘅。 所以咧，我哋大概可以感覺到，即係話依一個雖然我哋話祭祀意味咧喺現代城市係唔重要，咁但係咧依啲嘅重要嘅政治人物嘅安葬咧，始終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嚟。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嘅尾段嘅時候咧，我哋講到有關中山陵嘅問題。咁原來亦都講到咧，即係南京城即係規劃其中一個重要嘅契機同埋起點咧，可能咧就係中山陵嘅建設。咁大家都知道中山陵嘅建設咧，就係為咗安葬國父孫中山嘅遺體。咁所以成件事咧就變成一件好重要嘅政治嘅事件啦，係咪咁理解？ 係啊，而且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中山陵決定興建嘅時候咧，其實北伐咧係未開始嘅，即係當時國民政府其實仲係喺即係廣州嘅，但係佢哋咧已經希望咧將孫中山咧即係安放翻去南京嘅。咁所以咧，孫中山喺1925年過世之後幾個月咧，佢哋就立刻咧搞咗一個即係國際性嘅建築設計大賽，咁啊即係全世界咧去即係招呢個即係設計方案嘅。咁當時贏咗嘅咧就係一位叫呂彦直嘅建築師啦，咁就係留學美國咧翻嚟即係翻嚟中國嗰度執業嘅一位建築師，咁係即係好後生嘅，而且咧佢咧唔單止咧係即係贏咗中山陵，佢其實咧亦都贏埋咧即係廣州咧中山紀念堂嘅設計，所以兩者咧其實同樣都係佢設計嘅喎。 哦，即係好多嘅規劃嘅設計咧，都係佢做的。我等等，我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再講多次就係、是、當時仲喺廣州，係 啦， 就已經搞個比賽， 係啦， 規劃定南京嘅， 係啊， 整依兩成南京起咁有信心， 係啊， 我哋話依啲好邪喎，即係咁， 係啊， 咁早就已經做啊 ，OK， 咁都幾。 所以最初嘅時候咧，嗰個所謂嘅喪事嘅即係籌備委員會咧，嗰班人咧其實就係即係汪精衛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啊，即係呢啲國民政府嘅大佬，但係咧就冇蔣介石嘅。直至到北伐之後咧，蔣介石先加入呢個喪事嘅即係籌備嘅委員會。 即係我哋見到就係話成個嘅諗法其實一早已經定落嚟，即係最初喺南京嘅時候咧，就已經為咗接孫中山遺體。咁亦都正照呢個建築嘅呢個咁嘅套理，都見到即係當時國民政府嘅一個心態，一邊即係不憤氣啦，即係你北伐即係個革命嘅成果俾 軍 閥攞曬啦。咁然後佢嘗試去即係連孫中山嘅遺體都喺北京即係喺度，好似被軟禁一樣啊，即係攞唔翻遺體翻嚟。咁所以成件事你諗到嗰種嘅緣分，點樣北伐啊？點解要去做呢件事？就通過呢個建築規劃嘅呢個討論咧，就帶到出嚟。 係啊，而且咧即係實行咗呢個即係中山陵嘅計劃，同埋之後咧即係安葬佢嘅時候嗰、那個鳳安大典咧，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國民黨咧嘅個宣。全嘅契機啊，因為佢喺一個即係咁多內憂外患嘅情況之下咧，成立一個新嘅即係中華民國嘅時候咧，亦都定到喺南京時候，佢哋好需要咧一啲即係儀式啊、典禮啊、一啲好宏偉嘅建築物咧，去定立佢哋個首都個位置 嘅。有啲咩成個即係大典成個規劃係點樣嘅？ 譬如咧，如果我哋即係可以睇翻咧，即係中山陵嗰個鳥瞰圖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咧，其實中山陵咧，頭先阿嘉齊都有講過，佢其實咧就喺明孝陵嘅隔離， 就係、是、呢、這個 係啦。佢 其實就喺明孝陵嘅隔離嘅，咁位置就好類似嘅。而且咧，即係中山陵咧，我哋用陵呢個字咧，其實咧喺中國嘅歷史上咧，陵咧只係皇帝先會用陵嘅，普通人就唔會用陵呢個字嘅。咁其實佢就好似咧，即係國民政府咧，想將孫中山咧擺到一個咧同朱元璋差唔多嘅位置。而且我哋睇呢個即係中山陵嘅規劃咧，會見到其實嗰個墓園嗰個範圍好大嘅，雖然佢個建築物好細，但係個範圍就好大嘅。佢先係經過咧，即係最底下我哋會有一個即係墓园嘅入口啦，行一条咧好似神道，好似一个墓道嘅长嘅路咧，先去到一个即系陵门，然后去到一个碑亭，然后下一条大嘅楼梯，先去到上面所谓嘅中山陵嗰个祭堂，同埋咧入边咧嗰个墓室嘅。嗱，呢个咁样嘅即系空间嘅规划咧，门口一条好长嘅墓道，喺碑亭。再行一條好長嘅路，先去到祭堂，先去到墓室咧。其實咧就同明孝陵嘅規劃差唔多嘅。如果我哋有去過即係所謂明朝嘅嗰啲陵墓咧，都係要行一條好長嘅神道，慢慢咧預備嗰啲參拜嘅人嘅心情咧，先至去到個祭堂。 咪成個配套咧，其實嗰、那個背後嗰個心態係點樣咧？其實首先就係要製造一個國父出嚟。 嗯，冇錯。 即係孫中山係國父，咁然後咧，蔣介石係佢繼承人。咁國父咧就要好似帝王開國君主咁樣嘅層次嚟到去招呼佢，嚟到安葬佢。咁成個陵嘅規劃咧就係咁樣，個陵嘅即係所在地咧就係南京城新首都所在。咁所有嘢都係要在在顯示咧，唔係淨係國民政府嗰個正當性，係蔣介石本人佢即係去完成咗北伐，完成咗國父位置，將整個民國帶去真正完成咗嗰個地步，即係呢個象徵啊。所以中山陵是这样之下要去建设并且成为南京首都里面一个重要的元素。 所以其实你都看到即是当时其实蒋介石因为他有军权但其实他的政治那个本钱是还没够。所以一定要做一些东西。 他国民政府里面其实都不是特别高地位。 要巩固回他自己。 争一次之长短。 所以在奉安大典安葬的时候蒋介石就成为主要的祭祀人。即係確立佢自己咧係孫中山嘅繼承人嘅位置。 誒、嗯，依一步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你話，即係佢由即係黃埔軍校長一步一步爬升到去嗰個核心嘅地位。最初其實佢絕對唔係國民黨嘅核心嘅， 亦都唔係孫中山身邊嘅人。 係，亦都有好多嘅研究都話，可能佢同孫中山有種種唔同嘅聯繫。有啲人話佢幫孫中山做種種唔同嘅事，但係喺嗰個規模嘅規格上邊，或者官方嘅表啊，即係個層級表裏邊咧，即係蔣介石並不是一個重要嘅。 最大嘅親緣係襟兄弟啦。 即係不過佢慢慢就即係上升，咁而通過卡文嘅講述，我哋就見到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話可能呢一次嘅即係大典，呢一次嘅祭祀嘅儀式，即係我哋話祭祀啊，又翻去祭祀啊，去講中國歷史，就變成咗可能係一件當時好重要嘅歷史事件。咁我哋都喺即係唔同嘅朝代裏面都有講到，即係開國君主啊，即係清朝，咁啊就去到皇太極嘅時候，咁啊梗係攞翻努爾哈赤出嚟，哇！佢曾經有幾威武啊，曾經有幾勁係咁。咁其實大家我哋都能夠理解喺辛亥革命之後，可能真正國民政府或者國民黨其實。未擁有真正成個全個中國嘅管治嘅能力，佢走快嘅職能亦都俾即係唔同嘅軍閥所佔據。咁所以我哋話，即係喺通過咁嘅過程，其實去到二十年代中期後期，先慢慢一步一步通過軍閥成功啊，中國先慢慢轉入一個相對穩定啲啦，可以國民政府嘅權力慢慢提升嘅一個狀態。咁呢一個咁嘅狀況咧，其實兩邊啊，即係話國民政府開始管治啦，同埋蔣介石開始管治啦，就通過呢一個孫中山嘅祭祀得以完成或者開始。 其實咧，要令到嗰個即係奉安大典咧更加大型，即係更加厲害咧。當時當南京成為首都之後咧，當時嘅市長咧劉紀民咧就向國民政府提議，不如咧我哋開一條大路，即係喺南京嘅市中心咧開一條大路。咁我哋接咗孫中山嗰個即係棺木翻到嚟南京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喺個市裏邊巡遊啦。嗱，我哋其實可以睇翻咧呢個即係所謂嘅迎親大道嘅路線圖啊。咁呢個迎親大道嘅路線圖咧，就係當時咧即係佢開出嚟，係啦，我哋紅色呢條線啦。就係咧，當時咧，即係孫中山嘅棺木咧，就喺北京，就搭火車咧，一路咧就去到長江嘅對岸，咁啊又搭個船就過咗。 即係喺圖嘅左手邊， 圖嘅左手邊 啦， 係啦係啦。咁嗰個就係火車站嚟嘅。咁啊搭個船咧就過咗嚟，即係南京城呢邊啦。然後咧呢條成條嘅馬路咧就係當時開出嚟嘅，成條路咧就總長咧係12公里，係闊咧40米嘅，即係40米嘅。咁係咧就真係好似歐洲嗰啲林蔭大道啦，兩邊咧係種曬唔同樹嘅。 嘅。咁啊，一直咧就將個棺木咧就帶入去市中心，你落到去即係最中心嘅地方。 咁我打斷你，你嘅意思係話依一條咁長嘅、咁靚嘅紅色線嘅一條大道，其實係因為要迎接孫中山嘅棺木而建造 的。係啦，係啦。是當時咧，係拆遷咗好多嘅民居，喺清曬啲民居 咧，係 為咗起呢條路。嗱，起嘅時候咧就其實佢個條路嘅工程咧係做咗幾年嘅，以至咧即係個工程都不斷去延期，好似而家我哋啲工程咁、嗯，所以搞到個鳳安大典咧其實係吞遲咗嘅。鳳安大典 要起好條路先得啊！ 係起好條路，其實係等條路起好 嘅。即係雖然係好近代嘅事，但我都覺得有啲。好啦，好勁，好神奇即係我哋話發覺一個城市嘅核心嘅環貫公路 ，OK， 即係譬如我哋講英皇道、皇后大道東咁，即係呢啲咁嘅路，原因係要運棺木做嘅、即係我咁理解冇錯。咁犀利嘅，真係 呢個好好嘅理由啫。 嗱，因為佢嘅睇法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個交通運個棺木而係嗰個係個儀式。呢個儀式咧，其實就係由離開北京開始，由火車接個棺木落嚟咧，佢每一站咧，佢每個城市嘅每一站都停低嘅，因為咧每一站咧都會有一個儀式，啲唔同嘅地方嘅人咧，係唔同地方嘅人咧就歡送孫中山，一路咧歡送，去到咧。去到南京，然後南京咧就接佢入嚟啦。嗱，沿住嗰個中，即係沿住個迎親大道，而家咧改咗個名叫中山路嘅，即係之後鳳安大典之後，沿住嗰個中山路咧，其實咧就好多觀眾席嘅，就係俾啲市民咧就坐喺度睇。亦都咧沿住呢個12公里長嘅中山路咧，佢起咗好多嘅牌坊嘅，每一個牌坊咧其實就係唔同嘅人咧捐錢，譬如啲華僑捐錢啊，唔同嘅部門捐錢啊，學校捐錢咧，去即係喺呢個鳳安大典裏邊咧，去即係紀念孫中山嘅。咁啊，成個過程咧係成。即係由北離開北京入到南京，成日咁樣去做呢個祭祀嘅過程。 不如大家諗下咧，其實喺二十世紀初期咧，全世界好多個國家，佢哋對於儀式嗰個重視嘅程度，唔係我哋今日理解嘅。諗下納粹德國，諗下蘇聯時代，佢哋所有啲嘢幾巴閉，即係好似真係羅馬嘅復興復重現咁樣。是要咁樣嚟到去表達咧嗰個政治嘅正當性 咯。死啦！家姐喺度講話，納粹德國同 嗰啲裝備都差唔多嘅， 都裝備都差不多。 國民政府都係德式裝備啊嘛。 其實亦即有少少等於我哋而家嘅閱兵儀式咯，即係你越。那個規模越大，就越展示到嗰個正統性喺邊度。 係啊，係啊， 係嘛、啊？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佢即係不惜工本咁樣去起一條路，甚至乎係遷拆咗好多民居啊等等咧。其實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要迎接孫中山入南京，顯示到南京先係個正統嘅地位。係 冇錯， 即係通過卡文咁樣講，一步一步咧，就即係真係令我哋發現到一樣，即係話成個即係孫中山喺即係中國，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最對佢嘅重視，或對佢嗰個尊崇，既係一體兩面啊，既係通過嗰個嘅特大依個典禮去展示出嚟，但係亦都係通過依個典禮去製造出嚟，係嘛？即係我哇，佢可以去到咁高嘅地位，咁明顯就係一個即係成個國民黨傾力去嘗試去推動嘅一件事。 其實南京之後嗰個好處都好大嘅。如果你今日去到南京，見到兩旁嗰啲好宏偉嘅梧桐樹，其實今日仲保存住咧。 環境好好 嘅。係啊，環境好靚，即係有人話南京係東方巴黎啊，咁真係有得比喎。 咁起咗條路之後都有好處係嘛？即係帶動到，即係除咗運棺木之外，都運做到其他嘢㗎。 係啊，所以咧，其後咧，即係喺南京咧實行呢個首都計劃咧，其實就以呢條中山路為依歸，因為我哋都話咧，即係現代嘅規劃好多時都係開路噶嘛，個路嘅系統係好緊要。咁啊，中山路既然咧就已經開咗出嚟啦，所以咧之後嘅規劃咧都以呢個中山路咧為一個依歸，就發展一個新嘅路網。 嗯，佢用咩？佢腦裏邊嘅諗法或者觀念係點樣去做一個基本嘅規劃？ 嗱，其實做呢、這個其實做呢個規劃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好現代嘅概念咧就係分區規劃。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新嘅概念嚟嘅、就係話咧城市咧其實有好多功能嘅、但係城市嘅功能咧以前就立立雜雜嘅喺古時嘅城市，咁但係咧喺南京呢個首都計劃嘅時候咧，分區規劃咧就成為一個好主要嘅一個想做嘅嘢啊，將南京成個城咧雖然有個城牆圍住，但係分開唔同嘅區，每個區咧有自己嘅土地嘅功能嘅。 嗯，即係我哋話，即係現代城市裏邊嘅規劃咧，就好重要，就話分區啦，啊，即係每一個嘅區嘅功能咧，背後咧就代表住某一個東西。咁然後咧，因為分咗區嘅話咧，咁啲人咧就唔使追埋同一個地方。點解唔使追埋同一個地方咧？因為我哋有完善嘅交通網絡，我哋可以通過快速嘅道路去做交通咧，令到啲人咧可以喺唔同嘅區域裏邊穿梭。咁而且咧就有一個分流嘅作用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度去住。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現代城市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啦。 值得提一提咧，即係呢個南京首都嘅首都計劃咧， 究主持人呢其實呢就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的。 是那個規劃裏面呢是一些怎樣的細節的部分呢，我們時間的原因，我們下一節呢就再跟大家繼續講下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我哋講到咧，通過咧建設中山陵為契機咧，就南京城嘅即係中央最重要嘅大道咧就建成啦。咁亦都通過中央大道嘅建成咧，就成個整體嘅規劃咧就能夠即係帶動咗出嚟。咁亦都有提到咧，成個規劃咧或者成個大道嘅重要人物咧就係孫科啊。 其實孫科呢個人咧，佢係即係除咗佢孫中山個仔之外咧，本身喺中國嗰個城市建設啊，或者好多公共工程上邊咧，其實佢都好有經驗。咁佢之前嘅工作咧，就係、是、即係仲喺廣州政府嘅時代嘅國民政府咧，佢就係做咗呢、這個治河督辦喺廣東一帶咧，去搞啲河務工程，跟住做咗廣州嘅市長啦，嚇、 嗯、 咁啊，即係佢好多嘅工作，譬如即係我哋之前自己傾談裏面提到，就係佢對廣州城嗰個拆牆嘅工程咧，都係即係佢主導嘅，因為其實拆牆工程牽涉好多遷拆收地啊，同埋好多糾紛，真係要好有名望同埋咧好有規劃嘅心思嘅人，用科學嘅方法、財政嘅原因去解釋咧，先可以完成到咁艱難嘅任務。 加上大粗好重要，即係當時即係拆牆其實係北政嚟嘅，即係大家認為呢個係一個現代城市必須要備嘅一部分，所以一直咁樣咧喺廣東開始就一直咁樣拆牆拆落去。即係我哋話即係傾偈啊，正個節目都有講到，即係話其實由南到北慢慢開動或者啟動越嚟越多城市咧就拆牆啦。 但係我就係覺得奇怪，頭先卡文又講過話南京個城牆係冇拆到 嘅， 係 啊，點解度度都拆？ 佢咧就偏偏嗰度唔拆咧， 嗱，即係有可能咧，即係當孫科咧去主持呢個首都計劃嘅時候咧，可能佢有啲新，即係更加新嘅諗法啦。因為咧，即係開咗中山大道一啲林蔭大道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喺全市裏邊咧不斷開呢啲咁嘅新嘅林蔭大道嘅。佢哋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用南京咧留低嘅城牆咧作為一條其中一條林蔭大道。嗱、 嗯， 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當時嘅其中一張設計圖嘅話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即係南京嗰、那個城牆咧，其實咧即係佢哋嘅諗法咧就係啲車咧係可以行喺城牆。城牆嘅頂嗰度嘅，可以圍住個城牆，咁、你就可以變咗一條環城嘅公路咁樣啦。 其實類似嘅諗法咧，阿孫科佢廣東中山人啦，佢嘅老鄉即係廣東新會人梁啟超個仔梁思成啦，佢都有類似諗法啊。北京城嗰個規劃咧，亦都係諗住用北京城嘅城牆咧做個高速公路咧，咁樣圍城。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即係當時拆牆呢個行動咧，其實有好多人都有批評，譬如梁思成係其中一個咧主力反對嘅人。咁梁思成係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師，亦都好有地位啦。咁所以當時其實佢都好有意見。 係，我哋話梁思成好早就即係提出到舊嘅建築嗰個嘅歷史嘅價值啦，即係佢自己都係親自去揾好多即係舊嘅即係中國嘅建築啦，包括咧你好多嘅中國嘅木建築啦，都係佢揾翻出嚟啦，同埋咧通過佢嘅手繪嘅好多嘅圖，即係圖咧去留低好多重要嘅一啲嘅記錄。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其實以當時中國就算都有兩批嘅人物啦，即係一批可能我哋要有新嘅規劃啦，傾向咧就係拆曬所有嘅嘢。咁其實唔單止中國係咁啊，當時好多歐美嘅建築師或者規劃師都認為唔緊要啦，全部拆曬佢再起過啦，因為啲舊嘢都冇用，可以全部拆曬佢。呢、這個尤其係二三十年代都幾接近 四風潮之後。 二三十年可能係一個世界性嘅大家嘅一個現代嘅諗法，好強現代主義嘅諗法就係啲舊嘅嘢其實係冇用喺星光化電現代建築火車飛機之下，呢啲嘅舊嘅嘢係值得被消滅。咁另外都有一批人可能係更加有一個歷史嘅眼光眼球，好似梁思成咁，認為呢啲嘅舊嘅東西其實保留緊啲好重要嘅一啲文化元素。 所以除咗城牆之外，睇到南京城佢好多大型建築，佢嗰、那個style 啊，佢嗰、那個特色是中華復興的形式，是將很多中國傳統的建築元素和現代建築譬如物料啊、技術啊去混合、 這個是當時民國很流行的一個建築形式，就是說他們很希望現代化中國建築、但他們想的現代化中國建築其實很簡單的、就是現在看回、就是說我們用石屎混凝土就起一個即幾層高的即現代化的大樓，但是上面呢又吸回一個中國的屋頂才看下去好像中式建築、有些人呢現在即批評這些呢啲咁嘅做法嘅，就話呢啲即係大屋頂建築，即係純粹咧好似係裝飾咁嘅樣。 香港都有類似嘅， 香港都有類似嘅。其實呢個係流行咗，即係都由二十年代開始咧，流行咗好幾十年嘅喺中國裏邊 嚇。咁但係成個嗰個嘅建造首都嘅計劃，其實係 係預計係幾耐㗎？因為我哋知道其實南京即係得十年嘅啫嘛。 嗱，當時咁當然佢哋就唔會知道自己得十年啦。咁所以咧嗰個即係首都計劃咧，由即係孫科主持咧，呢、這個計劃咧，其實佢喺一年裏面咧就做咗一個即係設計嘅藍圖，其實咧就出咗一份刊物嘅。咁嗱，嗰份設計藍圖咧就包含好多嘢嘅。而孫科咧亦都咧邀請咗幾個咧美國嘅建築師、工程師咧去幫佢手一齊做嘅。嗱，最重要嘅部分咧就係一個分區嘅計劃。分區嘅計劃會包含乜嘢呢？就是佢希望咧喺長江嘅兩邊就成為一個工業區，因為工業咧先至係即係未來嘅即係喺經濟嘅即係一個來源啦。咁希望咧喺城牆外嘅地方去成為一個工業區。城牆裏面嘅地方咧，主要咧就係住宅區啦、商業區啦、休憩嘅地方，譬如啲文化區。城牆外喺紫金山嘅山腳咧，就成為一個好大嘅中央政治區。當時個諗法咧就係咁樣做。而嗰個城牆外嘅中央政治區咧，希望咧就去擺曬即係國民政府咧所有嘅即係建築物啊，所有嘅總部咧喺入邊。 有啲咩裏邊嘅咧？其實 嗱，其實包括咧，即係最主要咧就係佢哋政府嘅部門啦，例如行政院啦，或者各國嘅各國嘅部門啦，總統府啊呢啲咧，全部都國民政府總部啊，全部都希望咧擺咗喺中央政治區裏邊。嗱，但係對於中央政治區個設計咧，就有好多嘅爭拗啊。究竟應該點樣做咧？原先咧，即係阿孫科就揾自己嗰、那個即係美國嘅即係顧問去做嘅。咁但係咧出咗嚟咧，國民政府就好多人咧，即係唔中意個設計。咁於是咧又搞一個設計比賽啦。但係搞咗個設計比賽出嚟， 這個就係嗰個中央政治區嘅圖。係 啦，嗱，搞咗個設計比賽出嚟咧，其實咧最尾佢哋決定咧冇人得獎。而家我哋喺畫面上面見到呢個咧就係第三獎，因為佢哋覺得咧冇人值得攞第一、第二。咁所以就攀個三獎出嚟。 哦，即係都俾佢攞獎，但係佢係冇第一、第二之下嘅第三名。 點解 即係第一名啦？ 點解會冇人攞？ 點解唔擺第一咧？就因為其實佢冇起到出嚟。所以呢個係佢個比賽裏面佢覺得最好，但係都唔值得起嘅一個即係方案。但你睇呢個方案咧，其實有個好有趣嘅，其實佢好似咧華盛頓嗰個 National Mall 嘅，即係嗰個國家廣場嘅，即係類似一條好大嘅中軸線，係好大嘅空間。頭尾咧就係最重要嘅嗰啲紀念性嘅建築啊，或者係即係政府嘅總部啊呢啲，其他嘅部門就喺即係大道嘅兩邊咁樣。 佢有冇啲咩三權分立嘅設計？ 我就冇詳細去研究佢有冇即係三權分立啦，但係咧佢就會即係用咗咧好多咧即係當時即係National Mall 嘅一啲嘅諗法嘅，譬如咧中間都係有啲即係monument，即係有啲紀念建築啦，有啲即係打斜嘅即係嘅林蔭大道啦，去連接咧呢啲唔同嘅建築物嘅。 咪根據孫中山先生嗰個講法，就係五權分立啊嘛，係啊，即係除咗行政、立法、司法之外，仲有考試同監察啊，咁呢啲咁嘅都有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台灣嘅台北嗰啲建築都有。 但係其實到最尾係做到幾多嘢出嚟 咧？到最尾咧，其實就冇起到嗰個中央政治區嘅，因為咧自從咧即係出咗呢個方案之後咧，其實之後有好長時間咧好大嘅爭拗，因為咧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是。佢哋咧想將呢個中央政治區咧搬翻去城內，就喺咧以前明故宮嘅位置。明故宮當時好破爛，得翻少少嘅殘骸喺度。但係有部分嘅國民政府嘅官員咧，就認為擺喺明故宮咧，就即係位置就好似好啲啊，即 係 好似 係 係啦，即係接咗明朝嗰、那個即係皇宮個位置咧做政府總部。因為呢件咁樣嘅事咧，就搞咗好耐，導致乜嘢咧？導致乜嘢嘅後果咧？就係、是、好多政府部門，我冇理由喺度等你，即係完咗規劃方案噶嘛，我自己都要辦公室噶嘛。於是咧，嗰啲政府部門咧就唔理呢個即係規劃方案，就自己咧亂咁咧喺南京嗰度咧起樓，譬如起自己嘅咩鐵道部門嘅部門啊，其他部門。最受歡迎嘅地方，當然咧就係沿住中山路嘅兩旁。所以而家咧，我哋去到南京中山路兩旁咧，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大嘅政府建築物嘅。就係、是、當時咧，佢哋咧其實就係即係冇理到嗰個規劃嘅方案咧，自己咧就走去起咗呢啲。 O K 啦，即係發覺最尾嘅規劃員都係亂咁起。咁其實除咗之外，咁有冇啲咩基建啊嗰啲嘅設施喺規劃裏邊有提到嘅咧？即係我哋之前第一節都講好多，其實你規劃最緊要都係搞好啲基礎嘅建設。 係啊，其實咧喺孫科主持嘅首都計劃裏邊咧，有兩樣嘢咧係好緊要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公共建設同埋咧一啲基建項目。譬如咧佢希望沿住長江咧係成為將下關呢個地區咧改為成一個一個大港口嘅，即係全個中國嘅一個大港口。亦都咧希望咧即係喺南京城裏邊咧加兩個火車站，同埋加四個機場。可能當時佢哋覺得機場係好細嘅一件事，佢就諗住加四個機場，即係話成個規劃裏面咧，佢哋除咗路網之外，佢哋覺得基建項目係好緊要嘅，而且咧佢哋亦都有好大嘅篇幅咧去講一啲公共事業嘅，點樣供水啦，點樣排水啦， 點樣供電啦，同埋咧街燈咧都係個好緊要嘅嘢，即係照明成個城市。嗱，咁呢啲喺佢範圍裏邊咧，其實佢都研究咗好多。 其實特別嘅，因為附近其實南京附近就係上海，佢點解另外要整一個大型嘅港口咧？就係、是、可能因為上海已經俾外國勢力控制咗，佢哋要攞翻嗰個自主權翻。不過卡文頭先你提到咧，南京嘅中軸線啦，或者佢最主要嗰個道路咧，就係中山路。咁中山路咧點樣影響到其他中國嘅城市建設？因為全國都有中山路。 嗱，中山路咧其實當日開出嚟咧就係一個迎親大道，但係佢咧嘅影響咧就係佢係喺市裏邊咧即係開通一條路，即係其實我哋嘅話就係話即係 cut across the city centre。嗱呢樣嘢咧喺之後咧嘅中國城市發展咧好多時都採取呢個方法，就係開一條路喺城市中心行過，而好多時呢一條路咧就改名做中山路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好多時中國嘅城市裏邊見到最大嗰條路橫跨成個市中心咧，都係叫做中山路。 係，台灣都好明顯嘅，即係你去邊好多嘅城市裏邊，最邊都係中山一、中山二路、中山三路，就係中間再劏開佢，因為打橫就係另外一條就係中正路，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啲就係橫貫兩條嘅一啲大道啊。因為新啲嘅路就叫市民大道啦，即係名又會有啲唔同啦。 咁所以你 係啦，即係時代 解放路 啊，係啦，冇錯，係啦。 如果咁樣睇咧，即係其實到最尾，即係我都講頭先有講過，其實南京嗰個管治係好短啊。咁其實成個城市嘅規劃到頭嚟，其實真係冇規劃地。 同埋有冇啲咩好處，即係帶到出嚟咧？即係嗰個規劃有冇效果啊？其實 嗱，我諗南京個規劃咧，佢當然咧唔係完全實行咗出嚟，但係咧佢就帶咗一個即係示範嘅作用。譬如開路就係一個好緊要嘅示範作用啦。嗰啲林蔭大道，佢其實當時咧真係全國裏邊咧，即係可能最廣闊嘅一條路，40米闊。嗱，咁呢啲嘅係作為咗一個好大好重要嘅示範咯。佢做呢個分區規劃，亦都作為咗一個好重要嘅示範。其他嘅城市都會開始即係用分區嘅概念去諗。 即係我哋話租即個規劃可能係未必有好效生效好強，因為我哋話其實去到1937年咧，即係其實即係整個嘅中國嘅大格局都變啦，因為日本嘅侵華啦嘅行動，咁你南京亦都即係話整個沿海嘅地方，你都好快咁樣俾日本嘅攻擊，即係完全嘅攻擊同埋佔領，咁所以你冇辦法啦。我哋都知道有遷都嘅過程啦，遷都去重慶啦，咁所以其實南京作為首都嘅功能咧，即係我哋話。依一個時段咧就係1927年去到1937年，依10年時間嘅啫。咁之後仲有冇做翻首都嘅咧？ 之後佢有翻做翻首都嘅，但係咧嗰個時候咧，國民政府咧已經係投入內戰嘅當中啦。 所以其實我哋話其實一直數落去之後，其實南京亦都冇翻翻去作為一個首都嘅實際功能，即係未必係一個可能可以辦公共嘅地方。咁所以就係依10年，咁所以話規劃有冇效咧，好難可以就被討論落去啦。 並且喺即係南京大屠殺嘅時候，南京差唔多徹底被破壞添。 係啦，所以我哋見到咧，即係個城市嘅規劃咧，可能都有啲大嘅運氣喺裏邊。咁我哋下一集咧，就同大家歷史係咁話。